我来看你小舅舅，他人呢？ 嗯，陪他小鸭崽呢。 先去除内脏，切掉你们的尾巴，鸭肉切块，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 你干嘛？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 啊，丧心病狂啊。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静江文学城授权，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小伙伴们，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 第110集。 拜两位大佬所赐，几位帮主早已建了聊天群，这时纷纷在群里冒了泡。 他们第一关肯定是想办法规避了。 没错，不然光打小怪就得费半天功夫。 那究竟是怎么规避的呀？ 这谁知道？ 就算规避了吧，但你们想想，他们死出来的人，两个战神都挂了，而且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推 BOSS， 谁拉得怪？ 不是，策划是干什么吃的？ 顾问静静听了一会儿，伸手屏蔽消息，带着人进了竞技场，心想他们放弃打本挺好的。策划团队这个时候也疯了，他们立刻调出视频挤在一起看。 呵，有五虫。 哎，要不要脸，逗猫呢这是。 快进，一点也不想看了。靠，爬走廊。 他们脑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 再快进，我要看 BOSS， 这点时间不够打 BOSS， 我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打的。 视频迅速快进，只见两位大佬先后跳楼，直接砸死了大小姐。死一般的寂静下，电话响了。项目主管前脚刚到家，后脚论坛就炸了。他知道肯定又有不少玩家质疑，忍着心梗道： 你们刚刚是怎么说的？把头割下来给我。 策划团队抖着腿就有点不想活。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给我看看视频。 策划便把视频发了过去。主管看完，脑子里那根理智的神经啪的就断了。 为什么 BOSS 能被砸死？他不是血厚吗？ 开会说呢，全息要尽量贴近现实，物理重量啥的都要考虑，这是全息基础设定，在游戏里哪都能用。你看，从楼上扔瓶矿泉水都能砸死人，更别提是两个大活人跳楼了。这高度跳下去能秒杀玩家， BOSS 一个攻击都打不死满血的玩家，你算算这个伤害量。 谁让你们把笼子弄那么高的？ 十个展柜，每隔一段距离放一个，当然高了。这么顺着楼梯往下走，还能造一点压抑和恐怖的效果。 你想想 BOSS 黑化的内心，渴望阳光又惧怕阳光，在下面望着那一点亮光和自由，那种孤独又脆弱的 feel。 改。 策划团队见他把头的事儿忘了，纷纷附和。 改改改，我们马上研究修改方案。 游戏里依旧热闹，几乎十个服的玩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儿。处于风暴中心的如意一行人已经回到了帮会。他们其实也很忙，但副本门口的人太多，他们便先撤了。狗剩收好了自己的下巴，给队友们讲了讲大小姐究竟经历了什么。王飞鸟几人震惊。 这也行？ 方景行笑着看一眼身边的某位封印师。 我们偶然发现的。 王飞鸟几人深深地觉得太牛了，排队膜拜了一轮。方景行看向一行人。 你们怎么过了一会儿才出来？ 他没死，从黑化变回正常了。 我觉得呀，他可能是个双重人格，后院的那些东西都是他的阴暗一面搞出来的。 不过打副本推就完事儿了，他们一般很少关注剧情，而且这个隐藏副本刚被玩家发现， 可能得再过几天，官方才会放出大小姐的完整资料片，到时候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分完首杀奖励，看一眼仍在沸腾的世界频道，想想有可能会抓狂的策划，觉得这日子值得庆祝，便在院子里放起了烟花。几位帮主这时已经走到了如意的门口，见状犹豫了一下，觉得这种情况暂时不宜打扰两位大佬，便去广场上遛弯，想着再缓缓。而两位大佬也买了点烟花。咱们去屋顶上看。江晨扫一眼旁边的房子，点了点头，二人便顺着梯子爬上去，并肩坐在屋顶上看烟花。下面的人觉得气氛有点暧昧和美好，便没有上去惹人嫌。渣子悠悠感慨， 不容易，咱们帮会终于要出一对情侣了。 只可惜你我依然只是看客。等等，还有个被抛弃的青年，他需要咱们的安慰。 你说的有道理， 远离这两个渣。 老梧桐发芽在旁边翻了个大白眼，跑去找狗剩他们了。如初和一行人站在院子的另一边，前者也看了一下屋顶上的人。 方景行真的只是想牵他进俱乐部，你觉得像吗？不像，我也觉得不像，不过程岩也挺喜欢他的。 如初看向他， 真的？你等程岩上线就知道了。 热闹的烟花会持续了近半个小时，这才在人们的意犹未尽下结束。两位大佬仍坐在屋顶上没下来，江晨听见他们询问要不要打本，扫一眼时间，快九点了，懒得动。 不打，你们打吧。 狗剩几人于是组了队，说说笑笑地出了门。方景行看着身边的人， 就这么坐着聊天挺好的。 可惜天不遂人愿，不到半分钟，门口的护卫就进来了，说是外面有人找他们。他无奈地喝出一口气， 肯定是那几个帮主，行吗？ 走 PK。 方景行明白他的意思，跟着他出了大门，几位帮主齐齐迎了过来。方景行不等他们问，主动把副本的几个关卡说了说，手札已经拿到，后面也不会影响奖励，像这些网游里的东西他们早已习惯有什么打法就分享一下。要知道目前这些副本的通关办法基本都是玩家通过不停的实践得出来再分享的，瞒着也没什么意思。几位帮主听得很服气。 萤火虫，这他喵谁想得到啊。 至于 BOSS 那里啊， 几位帮主立刻打起精神， 保密。萤火虫那个不知道修不修，但 BOSS 那里肯定修，我们是用特殊办法过的，不清楚他的攻击规律和血红机制，你们推推看吧。 几位帮主一想也有道理，他们这次哪怕推过了也没用，奖励又不会多给，后面游戏公司改完他们还得来回扑街，不如就现在正面推，也少浪费点时间。不过他们还是很好奇， 到底什么办法？ 不告诉你们。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